零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印错了封面的共产党宣言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世界工人的书引起了当地农民兄弟的强烈共鸣，也拉开了鲁北平原上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由此点燃了鲁北平原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从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听众朋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作者铁流、徐景庚，演播韩涛。 刘良才先派出了刘洪才和童子团的负责人刘成法。刘洪才是刘良才的弟弟，也是支部委员。田之乐是刘集村红枪会的会长，刘清田是副会长。刘清田觉得这两个人是共产党，担心以后生变，于是一口回绝了。刘洪才说，那咱们先到吴家村入会，回来就另设谈场，这样田之乐肯定不同意，到时咱们再见机行事。两个人从吴家村回来后马上散出口风去。刘洪才在村里也有些威望，一时间报名者众多。田之乐听后大怒，正所谓一山难容二虎，一潭不存二龙，他们另立山头，我这会长咋办？刘洪才见状认为时机已到，马上派人把消息送给了总会长卜庆龙。卜庆龙赶来调停，最后两股人马合而为一，刘良才的计划初步实现了。红墙会的会员入会后，每天晚上都要到坛场跪坛叩首，刘洪才他们晚上也来了。跪地后要先念咒语，什么无量佛、无灵尊，我请祖师来护身，护护我，护护众，我请祖师来护命。金刚灵、斗刚灵，神力速助无量佛，无量佛。旁边的师傅捻起手中的朱砂笔，在黄纸上画一道符，点燃之后把灰烬放进盛满清水的大瓷碗中，一一端给刘洪才他们。师傅说声喝，大家双手执碗，扬手一饮而尽。跪坛时也有规定，每位跪坛者面前都置一块方砖，叩首要用力，头碰在砖头上越响越虔诚，将来的功力就会越深。 这天晚上，一个小名叫油房的年轻人也在跪坛，只听他的头磕得砰砰直响，师傅在一边喊，看看油房，将来肯定属他功力最好。那油房听了，就像被陀螺抽了几鞭子，更来劲了，最后用力过重，竟然磕昏了过去。几个人急忙将他拉起来，见他的额头上去了一层皮，血淋淋的。刘洪才跪着双膝发麻，额头也一阵阵疼痛，再看看几个同伴都磕头磕得龇牙咧嘴直吸气。刘洪才怕大家吃不消，就私下里给大家打气儿：“咱们可不能打退堂鼓啊，为了改造红墙会，咱们死都不怕，这点苦算什么，有了这支武装，往后咱们就能如虎添翼。”田之乐见了很高兴，大家都看到了吧，人家第一天就这么虔诚，将来必然修成正果。刘洪才等人很快都成了田之乐的心腹。为了在红墙会中增加更多的骨干力量，刘良才又派出了严春成、刘奎文、刘泰山、刘良等人。这几个人中，严春成后来担任了广饶县县委书记，刘奎文也成为了县委重要成员之一。一个月后，刘洪才等人来汇报红墙会的事，刘良才听了很高兴。什么功力啊，其实就是迷信，咱们得先破了这道挡，才能说服他们，这是改造红墙会的第一步。先从谁开始啊？刘良才沉吟了一下，大声说，我看就先从油房那儿下手，他心最诚，跪坛最起劲，磕头也最用力，时机已经成熟了，我看我们该行动了。一天上午，油房跪完坛就拍着胸脯嚷嚷开了，这一阵子练下来，我刀枪不入了，我可刀枪不入了。刘洪才哈哈一笑，呵呵，我可不信，哪有这么神奇。田之乐火了，刘洪才你别瞎叫唤啊，红墙会人人都是金刚罩体。油房也不服，晃晃胳膊说，那就试试，出水才见两腿泥呢。大家也都跟着起哄，油房也是年轻气盛，眼一瞪，挽起袖子一阵风似的走进了院子。他指了指刘洪才腰间的手枪，哎，你就照我这儿打，说着拍了拍自己黑乎乎的肚子，这肚皮就是一层铁，打不穿也打不破。刘洪才说，这样吧，咱先不打人，先打你衣服。 衣服咋打？ 你脱下衣服挂在树枝上，给衣服做上法，咱看看是不是刀枪不入。这油房一听有道理啊，脱下上衣做好了法，随手就挂在了树枝上。刘洪才退后几步，举枪便打，只听砰的一声响，挂在树枝上的衣服抖动了一下，大家都围上去看个究竟。油房挥了挥胳膊，撇了撇嘴角，一脸豪情的嚷道， 切，就让你们共产党开开眼。 说着伸手摘下了衣服，一看手中的衣服，他的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周围的人也都怔在了那儿。田之乐问，怎么了？油房一声不吭，只是下意识的摸了摸自己油乎乎的肚皮。刘良说， 他是吓傻了。 刘洪才拿过油房手中的衣服，指着上面的枪眼说， 哼，什么刀枪不入啊，这都是迷信，刚才这一枪要是打在油房的肚子上，他早死了。 田之乐听了，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摸了摸自己的脑门说道， 好悬啊，要不是洪才做了验证，咱们还都蒙在鼓里啊，将来这打起仗来就这样往敌人的枪口底下冲，还不知要撂倒多少。 说完拉着刘洪才的手连声称谢， 哎呀兄弟啊，从今以后我跟着你们干。 就在刘良才改造红墙会期间，一支黄墙会也应运而生。虽然势力不及红墙会，但发展也很迅猛，有数千人之多。应该说，黄墙会源于红墙会。黄墙会首领张大山本要拜坛加入红墙会，没想到自己吃了个闭门羹。气愤之余，他拍着胸脯子对红墙会的人说， 我就不相信没有你们这块云彩就下不了雨，我也照样能拉起一帮人马来。 他一气之下扯起了黄墙会的大旗。广饶县县长在拉拢红墙会时，也在暗中收买黄墙会， 而刘良才在改造红枪会的同时，目光也放在了黄枪会。正巧刘吉的刘世成等数十人加入红枪会未果，直接投到了黄枪会的门下。 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以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记录了共产党宣言从国外流传到中国，并在中国迅速传播、星火燎原的经历，以及围绕它的翻译传播，在最艰苦的战争岁月和新时期建设中产生的感人故事，如同一幅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画卷，被重新铺展在和煦的阳光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一山怎容二虎，双方由此发生了冲突，黄强会当场就死了两个弟兄。黄强会的首领张大山放出了狠话，我黄强会从此与红强会不共戴天。听说刘吉的红枪会成了共产党的武装以后，张大山给各村的黄枪会发了号令，准备投奔国民党。刘良才听说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蹙着眉头说，争取了红枪会，我们也不能放走了黄枪会，人多成群，树多成林，掌握了黄枪会，将来咱们的力量就更大了。刘良才在屋子里走了几圈，摸了摸脑门，自言自语道，要找一个有威望的人去动员他们，哎，有一个人倒是最合适。大家齐声问，谁呀？刘汉民。刘汉民乃是刘吉人士，在广饶县也是声名赫赫，无人不晓。当年同盟会成员邓天一等人受命组建护法军时，回家乡招兵买马，一天清晨，刚刚起床的邓天一正在院子里练拳，就见一高大的年轻人健步走来，人还未近前，粗嗓门就响了起来， 邓长官，听说您是邓家庄人，我是刘吉的，咱们离得很近，是老乡，今天我也报名参军啊。 邓天一打眼一看，这年轻人足有一米九的个子，粗壮的身材，微耸的宽肩，方脸膛，双眉高挑，立在那里就像个叫阵的猛张飞一般。邓天一本也生得高大威猛，又见年轻人神情镇定，面无惧色，心中早就有了几分喜欢。他走上前拍了拍刘汉民的后背，高声道， 好，我收下你，你就给我当个护兵吧。 邓天一没有看错人，不久以后他身陷困境，幸有刘汉民相助，才得以脱身。那是护法军拿下周村后，准备乘胜攻打济南，部队还没有出发，就遭到了军阀各部的反击，双方几个回合下来，周村又落入了敌手。邓天一一直断后指挥部队突围，自己反被一股敌人钳制。刘汉民抬枪撂倒了近前的几个敌人，保护着邓天一跑进了一座宅院。这家大院的主人是当地有些威望的商人，听说来人是邓天一，不禁心生敬意，说道，你们不要出去，先住下来再做打算。等外面平静下来，刘汉民就出去打探情况。他走过几条小巷，沿途看到墙壁都贴满了捉拿邓天一的布告，上面还有大幅的画像。刘汉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必须马上出城。他托人联系了20个短工，交代明天一大早在某地等候。刘汉民回来时带回2套衣服，他对邓天一说，明天一早我们化妆启程。第二天早晨，打扮成掌柜模样的邓天一带着一帮子人到了城门，几个守兵上来盘查，化妆成随从的刘汉民抢先一步，不慌不忙地给每个大兵点上了支烟，然后慢腾腾地说， 我们掌柜的出城做点买卖，后边这些人呢都是我们雇来的短工。 领头大兵见邓天一头戴礼帽，长袍马褂，相貌堂堂，一脸的不屑和傲慢，再看看他握在手中的水烟袋，就知道这不是个好惹的主啊。他用力吸了口烟说， 这烟可真够劲儿啊。 刘汉民微微一笑，把手中的半包烟都塞进了他手中。这家伙一把揣进了口袋里，眉毛都跟着笑了起来。 好，走吧，走吧，上面让我们专门设岗逮那邓天一的。 出城门走了一段，邓天一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说你小子还真有你的，汉民呐，看来你不仅有勇，还很有谋啊。 刘汉民也跟着笑了，他拿出铜钱散发给大家， 回去都不要多言，好，你们都散了吧。 因为刘汉民在历次战斗中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很快被提拔为营长。1917年护法运动失败，邓天一有些心灰意冷，他对刘汉民说， 如今这世道，军阀混战，良友难辨，你再待在军中想必也没什么好结果，我推荐你到广饶县警备队当个一官半职去吧，凭你的能力也好为一方百姓做点善事啊。 没出几日，刘汉民的任命就下来了，着他担任广饶县警备大队副大队长兼一中队队长。广饶县警备大队大队长刘振吉对刘汉民早就有所耳闻，当真人站在他面前时，刘振吉不禁大声的感叹，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呐、啊，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呐、啊。 对刘汉民的到来，刘振吉是喜出望外。这些年广饶匪患泛滥，刘振吉一直没能抬起头来。刘汉民问其缘由，刘振吉说就是缺少得力的干将。刘汉民一笑，没有再言语。这以后刘汉民得知广饶最有名的匪首叫金殿鳌，只要拿住他，广饶的匪患就减了大半。金殿鳌匪帮作案很有规律，夏秋以青纱帐而动，春冬则化整为零，到东北作乱。刘汉民戏称这帮匪徒真是跟候鸟一般。有一次县警备队得到情报，金殿鳌在东北沙河子有一情妇，金殿鳌每年都拿着钱财到那儿去享乐。刘汉民建议去沙河子捉拿，刘振吉有些为难， 汉民，这可是大海捞针呐、啊。 刘汉民则说，他们既然在沙河子为非作歹，肯定留下不少蛛丝马迹，这兔子窝再多，他也有回家的路，不是吗？ 刘汉民和刘振吉赶到沙河子后，找到当地警备配合，没多久就查到了金殿鳌情妇的住处。两人一路顺藤摸瓜，最后到了深巷里的一处院前停住脚，这里便是那金殿鳌的落脚点了。 马克思去世37年后，在遥远的东方国度，共产党宣言被译成中文。这本中国最早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在以后的日子里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一大批开国元勋和众多的革命志士。一位用生命守护了半个多世纪的老人，最终把这本共产党宣言献给了国家。如今这本书被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 刘汉民抬眼一看，见院墙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垒上去了很多，足有3-4米高，看来是金殿鳌的主意。再看院门，大白天的黑漆漆的紧闭着。刘汉民事先得知金殿鳌的情妇大约每到这个时间就会出门到茶楼听戏喝茶，两人就在门前不远的一个巷口等待着。不一会儿功夫，门吱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女人走了出来，紧接着大门很快又关闭了。女人刚迈进巷口，刘汉民伸手就掐住了她的脖子，另一只手紧紧捂在她的嘴上，要是敢出声，我掐断你脖子。女人被憋得满脸通红，嘴里发出了低微的嗯嗯的声音， 听到警告，急忙点了点头。刘汉民松开手，这女人长出了口气儿，差点瘫坐在地上。刘汉民瞪起眼问：“ 说，今天我在家吗？” 女人见刘汉民黑青青的脸，两腮都是短短的胡子，凶神恶煞一般，急忙连声回答：“ 在。”“ 还有谁？”“ 还有个护兵。” 刘汉民的手又掐在他的脖子上，“要是有一句谎话，你的脖子可就断了。走，去给我们叫门去。”三个人来到院门前，刘汉民把女人交给刘振吉：“我来对付他们。”女人有节奏的拍了三下门，里面很快就有人应声了：“嫂子，怎么刚出去就回来了？”“ 啊，那个，我忘了拿东西了。” 门刚一打开，刘汉民一个跨步就冲了进去。护兵见是个陌生人，手立刻伸向了腰中的快枪，但还没等他拔出来，刘汉民蒲扇一般的大手就砍在了他的脖子上。那护兵一声没吭，就倒在了门前。金殿敖正躺在炕上吸着大烟，听到外面一声响，张口就骂道：“ 妈的，拔了头，你他妈在那折腾啥呀？老子抽两口都抽不安生。” 金殿敖的话音还未落，屋门啪的一声就开了。金殿敖睁眼看去，见两条大汉硬生生的闯进来。毕竟那金殿敖也是经过风浪的人，稍一愣怔，伸手就向枕头下面摸。刘汉民飞身上炕，一只胳膊顶在金殿敖的后背上，同时张开大嘴咬住了他的脖子。金殿敖疼得嗷嗷大叫：“是好汉就好较量，咬人算哪门子英雄啊！”刘汉民也不言语，不等刘振吉相助，他另一只手已经麻利的给金殿敖戴上了铐子。刘汉民担心节外生枝，跟刘振吉说：“此地不能久留，咱马上回去，还能赶上下一趟火车。”火车行至山海关，金殿敖说要方便。刘汉民问：“小姐还是大姐？”金殿敖说是大姐。刘汉民给他卸了铐子，警告说：“别耍花招啊，小心你狗命。”金殿敖一边往前走着，一边回头看了看，大笑着说：“ 我说我去拉屎，你们也跟着呀。” 说完他诡异的一笑：“ 你们就瞧好吧。” 忽然一转身，竟从一扇车窗里窜了出去。谁都没想到金殿敖会来这一手，两人都大吃一惊。刘振吉说：“ 让他跑了，再抓就难了。” 说完也跳出了车窗。刘振吉跟金殿敖怎能相比啊？那金殿敖是有些武功底子的，落地后就是打几个滚站了起来。刘振吉不会借力，当时就摔晕了过去，两人相距不到几米远。金殿敖摸起身边的一块石头，大声道：“ 老子送你回老家。” 刘汉民也紧随着刘振吉跳出了车窗，他就是打了几个滚站起身来，正看到金殿敖举起手中的石头，他一个箭步冲过来，飞脚踢在金殿敖的手腕子上。金殿敖两手一松，石头落在了自己的右脚上，疼得他一下蹲在了地上。刘汉民把金殿敖踢翻在地，解了他的腰带，牢牢的捆了。刘振吉醒了过来，又恼又怒，上来就挥手甩了金殿敖两个大耳瓜子。金殿敖叫道：“ 妈的，还硬！没有他，你早就成了这块石头下的鬼了。” 刘振吉看了一眼脚下那块大石头，感激地说：“ 兄弟，你可救了我一条命啊！” 收了金殿敖，刘汉民在广饶的地盘上打出了名声。接下来，他又出马捉拿丁老四。丁老四外号叫丁老虎，来无影去无踪，在群匪中也是赫赫有名。刘振吉说起丁老虎的能耐，生性高傲的刘汉民笑道：“ 丁老虎，我看他是个丁狗熊，论起来他和我刘家还沾亲带故，可犯了法，亲爹老子也不行。这件事包给我了，不出两个月我就给你把人带来。” 刘振吉让刘汉民多带几个人手，刘汉民哈哈一笑道：“ 哼，人多了碍手碍脚，我习惯了单枪匹马，独来独往。” 刘汉民得知丁老虎就住在大连的日租界里，他侦查了些日子，终于摸清了丁老虎的住处。晚上刘汉民赶到此处，见院门紧闭着， 就爬上了一棵离院墙很近的大树，树干离墙头也就一步来远。刘汉民从探出的树枝上攀到了墙头，最后纵身一跃落到了院子里。丁老虎正跟几个女人围坐在桌前猜拳行令，打情骂俏。刘汉民推门就进了房，他们竟然都没有察觉。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作者铁流、徐景庚，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电台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